毛主席的专列8月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。到达长沙的当晚，毛主席同华国锋、朴占亚谈话，汪东兴也参加了。朴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，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。谈话开始时，毛主席先问了朴占亚的简历，然后毛主席又问汪东兴是否向刘兴元、丁晟、华国锋、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。汪东兴说传达了，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。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、朴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，他说中国党有10次要分裂，没有分裂成。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，讲了陈独秀、翟秋白、李立三、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。毛主席说，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，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，但可以当师长。我们一个师有2个团，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，一个是袁文才、王佐的团。南昌起义是正确的，但不上井冈山，想依靠外援，后来又打回湘南。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，到了归东沙田，我讲了3大纪律6项注意，后来逐步发展到3大纪律8项注意。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、陈毅他们，但接到了萧克。回到井冈山时，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港，我们在宁港会师。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，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。王明他们有28个半布尔什维克，夺中央的权4年之久，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，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。他们讲不断革命，托洛斯基也讲不断革命，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。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，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，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，这就叫做不断革命论。李立三、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，然后就是全国胜利。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，1949年才到了北京，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。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，对资本家实行买卖政策。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。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，没有原料，我们供给他们原料，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。比如你要织布，你没有棉花，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，我们供给你棉花。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，要由国家收买。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，劳资两利。我们这样做了几年，全国解放的时候，官僚资本占 80%， 还有民族资产阶级，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，怕他们干什么？过了几年，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吗？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，心里是假的，假的也好嘛。毛主席接着说，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，看还要不要。一个是要认识一下，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。有人说不要了，也不给利息了。我说不行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，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，应该拿一点利息。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，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。毛主席肯定地说，民主党派还要存在，有的地方说不要了，不要太急了，急不得。你们湖南有个叫周世钊，是个名人，是我的老同学。五一节周世钊来了，上了天安门，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。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，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，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。这是对个人讲的，对民主党派来说，他们没有搞翻案，他们也没有发指示。作为民主党派来说，还是可以存在的。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，有的人是有问题的，少数人问题很严重。他们中间也有左派，也有中派，也有右派。 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。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，挨了批，有的拖了一两年了，问题也没有解决。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，什么516啊，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。有的是挂起来了吗？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。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，有的还不正规，把民主党派搞掉了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一个托字解决不了问题，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，再调查，再处理吗？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，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，并带着大家一起唱了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这首歌。唱完歌后，毛主席说，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你们还要讲解，还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。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，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。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，意一意，谈一谈，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，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。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10次分裂活动。这次不做结论，也是分裂行动了，我看还可能搞10次、20次、30次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不信，反正我信。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？我就不信，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，只是新与旧、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。到了共产主义，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，10000年或10000年以后，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文化水平高了，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，能及时认识改正。对犯错误的人，不管他怎么样，不要杀人。搞斗、批、改，也要搞得温和一些。这时，毛主席表扬汪东兴在中南海的工作中，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。毛主席说，汪东兴的办法好，凡是骂过他的，他都用了。毛主席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，中直机要干校的同志在怀仁堂、府右街贴了汪东兴很多大字报，揭发汪东兴的一些问题。汪东兴天天去看一看。毛主席知道后对汪东兴说，你这个人不行，不怕丢脸。汪东兴坦然地说，我不怕，我丢脸不会丢一辈子呀。认识错误就不丢脸了。汪东兴在机要干校上向千名同志的会上讲，对党中央、毛主席，你们不能反；对我汪东兴，你们可以反。你们反对了，我接受；反错了不要紧。今天我们一笔勾销，我们之间没有账，我不会记账。机要干校的同志听完以后都鼓掌了。毛主席接着说，我这个人不太着急，在井冈山的时候，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？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，我也不着急，开除就开除吧。后来，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，就不能当党代表了，叫我当师长。在闽西的时候，把我下放了。我想下放就下放，你下放我，我就做群众工作嘛。开除我的党籍，有的同志想不通，要报告中央。我给他们说，开除党籍就开除嘛，还报告中央干什么？在湖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，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，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，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？毛主席讲到这里时，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，毛主席叫吴旭军、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。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时，毛主席说，等一等，这一条非常重要，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，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，怎么样能得胜利呢？毛主席风趣地说，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。当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、第三条时，毛主席说，这两条问题不大。 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，说话态度要和好，尊重群众，不要耍骄傲时，毛主席说，停，等一等，这一条也很重要。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，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。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，把自己看成一朵花，把别人看成豆腐渣。你带部队，你当过排长、连长，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，就了不得了。那时的情况确实这样的。如果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、连长，确实不得了，全村的人都要去看你，去拜访你的。1951年，汪东兴回江西老家去看望汪东兴的父母亲。汪东兴的父亲问，在中央当什么官？汪东兴说，在毛主席身边工作。父亲听了很高兴，认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定当了很大的官。汪东兴对父亲说，我是给毛主席当马夫的，您就说当马夫的人回来了，或者说当兵的人回来了。汪东兴的父亲不相信，问他是不是当了连长了。汪东兴说，没有当过连长，也没有当过排长。父亲很奇怪，又问道，那你现在的官比连长排长还小吗？汪东兴说，还小一点，也就算个班长之类的吧。父亲还是不信，问他当班长的人为什么出去还坐汽车。汪东兴说，这是工作需要。当时在汪东兴父亲的脑子里，当个连长就是很大的官了。毛主席接着说，到了村里边你就不得了了啦，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了啦。我们说话要和气，不要耍骄傲。当唱到第二，买卖价钱要公平，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，第三，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，切莫遗失掉时，毛主席说，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，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。当唱到第五条，不许打人和骂人，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，说，毛主席说，等一等，这条问题大，当了班长、排长、连长不得了了，听说还有骂人的，甚至有打人的，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？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吗？我们讲要遵守纪律，一定要有自觉性。毛主席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，他说，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，制式教练，从单兵教练、排教练、连教练到营教练，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。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，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。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，他说，一好带三好，你那一好也许带的对，也许带的不对。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，到底效果如何，值得研究。有些是开得好的，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，主要是路线问题。路线不对，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。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？有人说我是天才，我只读了六年士学堂，七年洋学堂，我算什么天才呢？青年人，哪有那么多天才呢？青年人有个脾气啊，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，看自己一朵花，看别人是豆腐渣。对这个问题，老年人、中年人也得注意。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，毛主席要求把最后一句，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，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，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，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，重唱一遍。重新唱完这句后，毛主席说，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，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、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，这几条记不清了。如果都能记清，都能这样做，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，这样我们多好呀。特别是第一条，不止一步才能得胜利，要做到步调一致，经常商量商量，统一思想，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吗？还有一条，不要骄傲，就是不要骄傲自满，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。毛主席这次谈话很耐心， 他再三进行党的路线教育，进行党性纪律修养教育。8月28日晚上9点，毛主席找了广东的刘兴元、丁晟、广西的韦国清和王东兴谈话。毛主席对刘兴元、丁晟不很熟悉，在谈话开始时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，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。毛主席谈家常式的提问和了解情况之后，开始了正式谈话，这样使刘兴元、丁晟等人不至在他面前太拘束。毛主席对刘兴元、丁晟说：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，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啊。毛主席问韦国清：韦拔群和你都姓韦，是不是一家子呀？韦国清回答说：是五福以外的，不是五福之内的。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，接受过主席的教育。他回广西开展群众工作，带回几本书，就在东连县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。毛主席说：不能说他向我学习的什么，名义上我是先生，他是学生，实际上他是先生，我是学生。要做先生，先要当学生。广西的事儿，他比我知道的多，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，我对他很怀念。毛主席又说：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，家里是个大地主，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，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，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，他说去参加，这样做是对的。他参加朝拜后，就对农民说：观音菩萨靠不住，还得靠自己才行。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。他这个人善于鼓动，不善于搞组织工作，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，搞得不怎么好，后来牺牲了。他发动群众时，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。接着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上来。毛主席接着说：出了一个张国焘搞分裂，易劲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啊。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：趁势南下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。当时易劲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。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潘公会师。7月21日，中央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，徐向前兼总指挥，陈昌浩兼政委，易劲英任参谋长。易劲英同志把这个报告拿出来给我看了，所以我们才走的，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叶剑英是有功劳的，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。毛主席说：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，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，哪里还有根据地？后来又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、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？到了陕北，张国焘又逃跑了，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，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。张国焘如果不跑，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，你们信不信？毛主席说：以后就是高岗、饶漱石想夺权，还有去年庐山会议，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，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、突然袭击，是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纲领的。纲领就是天才，设国家主席，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，这就是他们的纲领。他们是有组织的，瞒着人去搞的。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，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，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。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，后一段开得好，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。毛主席接着问他们：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个看法呢？毛主席接着说：犯了错误就做检讨，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？我怎么能是天才呢？我读过6年孔夫子的书，7年资本主义的书，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，可不简单呢，一个月的薪水8块大洋。不过宿舍很小，冬天很冷，没有煤炭烧炕， 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，不能平着身子睡，只能侧着身子睡，面积不够。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，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。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，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，又取暖又看书。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，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。讲完党的历史上所发生的路线斗争之后，毛主席转向韦国清，他表扬韦国清说，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，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，开头他们不听你的，你很厉害，他们就听了。韦国清说，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。毛主席问韦国清说，你们那个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？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，可以编几十个师。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，第一是广西，第二是广东，第三是湖南。王东兴那个省，江西算第四。讲到这里，刘兴元汇报了工作情况。毛主席听完汇报说，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。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，陈独秀办不到，他不听。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开始他不同意，后来说同意了。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。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，他说农民比例太大，工人比例太小，不行。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，工人只有两百万，应该多培养农民干部。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，就是不爱财。他穿的衣服倒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。毛主席与丁晟的对话依然进行当中，请明天继续关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。